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舍令，不是舍令。我最近啊，在尝试减肥这一件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呢？就是你明明很努力饮食运动一个月，结果呢，什么动静也没有了，风平浪静。Motherfucker！然后最干的事，虽然你没有跟身旁的人说你要去减肥这件事，但是你频繁的运动。再加上你可能啊，我啦，我自己本身没有很瘦，那你突然某一段时间你就常常跑去运动，那别人他妈的一定觉得你在减肥啊，你就一定是嘛，不然你干嘛运动啊？然后更靠北的是，还会三不五时的酸你，可是其实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刻意酸啊，就是无心的说出那种很可怕的话。诶，啊你最近不是很常运动吗？啊怎么没有看到你瘦啊？干！我整个内心，跑到那个阿尔卑斯山呐喊，干干干干干干干干！可是表面上又不能说什么，因为自己就真的没瘦啊，所以就，只能笑笑的说，我没有啦，就可能是重训嘛，就肌肉在长啊，脂肪还没消，所以就看起来没瘦啦，然后就赶快跑掉，或是找其他话题，只有在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再好好的养伤，这超鸡巴的。不过说真的吼，就是最近一直在思考，为什么我这个月还是瘦不下来？明明这个月以来，我饮食方面就早上就吃水煮蛋嘛，啊，中午就正常吃，然后就所谓正常吃，就是看公司定什么就跟着吃什么，大多就是可能便当类这样。但便当我就不会刻意去选择，想吃炸的就是炸的，想吃卤的就是卤的。那晚上如果有去运动，我运动中我就会喝那个高蛋白。哎，不得不说那个馆长的乳清真的是蛮好喝的诶。虽然我还没有买，是那个同事友情赞助我一些，但是如果他要团购的话，我是会跟的。啊，我之前是喝那个 ON 巧克力口味的。就好事多，然后特价的时候买的。其实坦白讲吼，我觉得 OL 不难喝，但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泡得太浓的话，我就会有一种恶心感。我自己个人觉得啦，但不代表大家觉得。但如果你泡得刚好或是比较淡的话，其实喝起来还不错了，就是巧克力牛奶这样。讲到哪里？哦，对，运动嘛，运动中我就会喝高蛋白。不过我是没有刻意去量说要喝多少，就看心情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摄取多少蛋白质这样。然后前一阵子因为娘亲友人就有送蛮多片的鲑鱼，所以我就回家，我阿娘就会煎一片给我吃，然后吃一片，因为吃一片就是其实蛮油的，所以我觉得有点腻，那我就会搭配那个好事多那个花椰菜，其实那个好像。不是叫花椰菜，好像叫青花菜，是不是？就长，反正就长得很像绿色花椰菜，一大包219吧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小包装，塑胶袋这样包小包装这样方便，所以我就是吃一片鲑鱼配一小包长得像那个花椰菜的青花菜，然后当鲑鱼吃完的时候，就改吃那个鸡胸肉配花椰菜，鸡胸肉是那个生活市集买的啊，就那个普丰牌。这种人家已经腌好的，就直接回锅就可以吃那一种。没有啊，我就是个懒人，非常懒，所以就是要买那种人家川边边的那种，然后我就拌那个花椰菜吃，那其实蛮好吃的。对，但是让饮食就是这样。那六日的话，我自己是比较随性一点啊，我就不会这样吃，然后作息稍微比较不正常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可能变一天吃两餐那样。通常我就早上去运动嘛，那早上如果有一点饿的话，我就是喝一下高蛋白。但其实我早上通常比较不饿，我就会直接去运动，就喝水，然后回来大概就是10点多就会吃早餐。那早餐我就没有特别限制，所以因为我想说反正就吃两餐嘛，就早午餐、早午餐跟晚餐这样，所以我就早餐就通常吃的比较丰盛。反正就自己觉得吃两餐就早上就没有特别限制，然后晚餐这样。那如果有朋友约吃大餐，或者是那种亲友生日聚餐，我都还是会去。不过其实比例不高啦，所以就自己觉得还好。 那运动部分，我就分两种嘛，一种重训跟间歇有氧。重训的话就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腿，一个是背啊。其他部分我就没有练，因为我是女生嘛，我想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吧。这样对我对胸的那个掌握度没有很高，所以然后我自己也比较不会，所以我就没有练胸，没有把它排进我的菜单里面。通常二四六我就会练腿，那内容大概就是有杠片的硬举啊，要求深蹲，大概10公斤的要求。深蹲我没有用杠片，就是因为我不是很会。那其实我之前有去上过，以前有去上过教练课啦。坦白讲，如果你完全没有基础的话，那你自己又想要去做重训，然后经济还可以的话，我会建议上一下啦。只是就是教练可能要好好挑选，毕竟那个钱也是不少，所以教练好好挑。啊，我之前有去上过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学会怎么用杠片去做深蹲，所以我就换另外一种方式，也是教练就是教我另外一种方式去取代，就是用要求去做深蹲这样。那深蹲完后，我就去那个踩脚踏车，间歇性的踩，大概踩10组啊，组跟组之间我就休息30秒，那每组就是大概踩40秒，然后开始踩的时候我就是猛踩。狂踩，我想踩爆那个脚踏车。哦，跟你讲，踩完之后爆干累的，我那个一整个下那个脚踏车，我就整个哦腿软，但是超爽的，就觉得哦汗流满面，就觉得哦他妈的我真的瘦了，就自己觉得很爽这样。然后做完脚踏车，我就差不多会收操回家。通常一三，这是我二四六会这样，二四六。六会这样做，那一三五通常就是回家，就公司下班累嘛，又回家就做稍微做一下运动，做那个 HIIT，就随便找个 YouTube 影片，然后边看边做。哦，我最常跟的是那个 Fitness Blender，FITNESSBLENDER，它有一个影片是20分钟的，我想说也蛮短的啊，我就做那部，周日就练背这样子。那如果当中有事情，或者是遇到惊奇的话，我就会休息偷懒一下。那以上大概就是我这个月实验啦。然后其实坦白讲，有时候嘴馋还是会吃一些有的没有的洋芋片或者炸物，但其实比例没有很高啦，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。就这个月可能就比较采取佛系一点的减肥。Anyway，我下个月打算想说严格一点好了，包含那个重训可能要加重一点，或者是多一点的组数，再实验看看，就是让大众比较有感一点。但坦白讲，虽然没有真的很明显的体态改变，但其实我自己觉得举那个重训的重量好像有增加，就是我好像变得比较有一点力气，所以就是原本的重量我就觉得好像变轻了。那如果接下来我会。下个月我就开始比较严格嘛，那如果有好消息，我就会跟大家分享。当然，如果没有，我也是会分享啦，这样大家就不用走冤枉路嘛，对不对？有我这个前车之鉴。那如果你有想要留言给我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留啦，毕竟这是我第一集的 podcast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